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1月18号星期四，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北京有轻雾，能见度较差，气温低迷，体感阴冷，预计到夜间受东路冷空气影响，大气扩散条件才会逐渐好转。那今天白天大家出行呢，仍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和健康防护。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上午东部南部呢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啊，大气扩散条件不佳，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了。那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今天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我国新冠特效药有望年底前获批附条件上市；网络货运企业第三季度完成运单1657.6万单；提车时发现车辆被减配，特斯拉表示芯片短缺惹的祸；2021年10月全球热门移动游戏中，中国游戏包揽前2位。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当中，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始终在与时间赛跑。最新消息显示，我国的新冠特效药啊，终于有了时间表。其中一款抗体组合药物最快有望于年底前获批附条件上市。据统计，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冠特效药已有6种，其中由清华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腾盛华创联合研发筛选出的2种有效中和抗体药物 BR196 和 BR198 已经参与到我国700多例的患者救治当中。研发团队呢，已经于10月9号向国家药监局滚动提交附条件上市申报材料，有望12月底前获得批准附条件上市。同时，由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与丹旭生物联合开发的中和抗体 DXP604 在患者没有其他药物可用的情况下，作为同情用药在北京地坛医院使用。用药后部分病人呢已经康复出院了。在这儿给大家多介绍一下，这 DXP604 啊是一种中和抗体药物，它的原型呢是人体里本来就有的中和抗体，在与新冠病毒过招之后，患者本人的免疫机制会择优选出会打仗的中和抗体。那这一步算是海选，特效药呢就在其中。问题是特效药必须要优中选优，那过去优选抗体用的时候是需要以年来计的，因为中和抗体底数巨大，成千上万，而且衡量捕捉不到。高通量的单细胞基因测序技术的发明，让研究者可以逐个细胞快速翻找。那作为单细胞基因组学的开拓者，谢晓亮的实验室有着领先国际的技术优势，在全球竞速的研发当中啊，这个抗体药研发这个过程呢，就像是砂石淘金，翻的石头越多，越可能捕获到最强的抗体。北大团队呢，在短短几个月中实现了对8000多个候选抗体的筛选。数据显示，基于超几倍的筛选，北大团队筛选出多个特效候选药，那DXP604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呢，在国际上，开拓药业在研的新一代雄激素受体拮抗剂普克鲁安也已经获得了巴拉圭的紧急使用授权。其前期在巴西开展的3项临床试验初步表明，普克鲁安能够将重症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到7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据交通运输部网络货运信息交互系统统计，截至2021年9月30号，全国呢共有1755家网络货运企业，整合社会零散运力297万辆，整合驾驶员301万人。第三季度完成运单1657.6万单，环比增长30%。今年前三季度正式上传单据的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网络货运企业整合运力规模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江苏、山西和山东。完成运单量排名前三位的省份呢，依次是天津、山西、江苏。单据上传率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河南、山东和吉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买车的事儿啊。近期呢，有部分特斯拉车主反馈，在新提的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上，车内中控和后排没有 USB 接口，只是预留了孔位，并且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啊，也同样被减配。对此，特斯拉相关服务部门在回应消费者质疑时表示，由于芯片等零部件短缺，暂时无法加装，车主可以打电话安排服务预约。公司呢将于12月开始陆续补装 USB 接口，不过具体时间还不能100%的承诺。有媒体指出，事实上今年以来，全球芯片短缺极大的影响了汽车行业。除了特斯拉之外，宝马新车啊也在陆续减配。据了解，宝马目前已经取消了旗下部分车型的触摸屏功能，而作为补偿，宝马呢将给用户提供价值500美元的积分，可以在宝马手机 APP 中直接消费。不过和宝马的补偿方案不同的是，特斯拉呢对于车辆减配的这事儿啊，并没有提前告知车主，也导致车主在提车时才发现了部分功能缺失，并且特斯拉方面也没有因为车辆减配而提出相关的补偿措施。我们说遇到问题不怕啊，适时的沟通、真心的服务、真诚的态度，才是赢得消费者信赖、提高品牌影响力的不二法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组关于这游戏的数据啊。近日，知名移动应用数据研究公司发布10月份的手游报告。2021年10月，全球手游玩家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消费达到7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其中，腾讯的《王者荣耀》全球收入达到3.29亿美元，约合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2%，也是重新回到了全球手游收入榜榜首。来自中国 iOS 的收入占96.7%，海外版本的收入占比为3.3%。另外，腾讯的《绝地求生 Mobile》以1.97亿美元，约合12.6亿元的收入位列榜单的第二名，其中51%的收入来自《和平精英》iOS 版本。那另外，《绝地求生》在美国的收入占到11.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有媒体报道，亚马逊呢与希尔顿达成了协议，将向希尔顿酒店员工提供虚拟医疗服务。据了解，这项服务呢是来自亚马逊旗下的 Amazon Care， 用户可以通过发信息或者是视频聊天的方式和临床医生进行交流，部分城市呢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媒体表示，希尔顿是 Amazon Care 的第一个酒店客户，也是除健身设备制造商之外的第二个客户。亚马逊医疗服务部的总监克里斯汀·赫尔顿说，希尔顿酒店的员工可以免费通过 Amazon Care 进行文字聊天，而视频或者是上门服务啊，需要收取少量的费用。这也是互联网医疗在海外的一种合作和尝试啊，在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尝试。我们说现在依托互联网加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可以实现医疗啊这个 跨地域、跨时间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案诊治以及咨询服务。那这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访谈内容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呀，要说一说卫星编队这件事儿。到底什么是卫星编队？为什么它特别的炫酷？它能干什么用？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科创话题啊，和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是有关系的。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在十月份的时候，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啊，成功发射了一颗金子星卫星二号，并且成功进入了预定轨道。那么这个卫星呢，和今年四月份发射的两颗金子星卫星一号一起构成了金子星星座项目的第一编队。预计今年年底之前，这个项目的第一编队卫星的后续卫星还会陆续发射，并且呢，预计在2022年底前实现金子星齐鲁农业卫星星座的陆续发射。那这个新闻背后呢，也让我们对于金子星星座项目呢大致有了一个了解。它呢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对象打造的智慧城市，通过在城市区域内啊融合信息化、精细化管理和人工智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而且这个卫星呢，它其实优先服务于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整个为智慧城市呢提供解决方案。不仅仅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我们国家很多城市哈都有自己的卫星计划，有卫星在服务着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就和卫星有关，但是在前面要加一个修饰语哈，叫做编队卫星，或者我们可以叫卫星编队。因为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了金子星星座项目的第一编队卫星是成功发射了。那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词儿编队？怎么来理解卫星的编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银河航天资轨控系统工程师赵小涛和我们一起分享相关的话题。欢迎赵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今天跟我们说说啊关于这个卫星编队的事儿。首先呢，先给我们做一下概念的界定吧。那卫星就卫星吧，为什么要叫卫星编队？而且有人说啊，这事儿特别的炫酷，能不能讲一讲什么是卫星编队，为什么说它非常的炫酷好吗？ 所谓卫星编队，编队两个字指什么？就是说从编队两个字就可以看出，这个卫星编队不是一颗卫星在工作，它可是由若干颗卫星组成一定的一个编队构型。然后编队中的呢，每颗卫星相互沟通、相互协作，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然后这几颗卫星共同组成了一个卫星编队，然后它可以实现比如说通信呀、侦察呀、观测呀、导航啊种种任务。就比如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金子星编队吧，然后它就是通过对我们大湾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通信、导航，为我们的智慧城市提供一定的服务。 总之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组群。 对对对 啊，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国庆飞行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编队飞机飞过，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些协作，比如说有一些配合的这种表演，谁在什么位置，谁干什么事儿，各自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所以卫星编队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一个组合协同这么一个方阵，然后来做这么一个服务于我们城市建设的事儿，是吧？ 啊，是的，就是刚才主任提到的方阵，就不管是方阵、圆阵，哪怕是三角阵，我们这个卫星编队就是通过这个不同的阵型，然后我们搭载着不同的载荷，所谓的载荷就是我们对实现这个卫星任务功能所用的一个工具，然后实现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太空中这个任务，这就是我们一个卫星编队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哎，你看，不管是方阵还是这个圆阵还是三角形，又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我们学过的这个课文哈，大雁的这个队伍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总之会有很多队形的变换。而且刚才我也提到，很多人说这事儿特别炫酷。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是我们从这种这个描述和形象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卫星编队这事儿特别的炫酷？在你看来怎么理解？ 所谓炫酷吧，它首先它实现这个编队，从视觉上来，首先就是一个炫酷的一个造型吧。而且它实现的功能也很炫酷，因为我们卫星编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编队中的几颗卫星实现一个单个卫星不能实现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比如说就像我们那个海豹突击队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另一点炫酷吧。 首先它正从视觉感官上觉得很炫酷，另外它的这个实现的效果和功能以及它的作用上面来讲也很炫酷。 对的，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慢慢跟大家说一说了啊，娓娓道来说一说这个卫星编队的前世今生，为什么要进行卫星编队，以及它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炫酷功能，还有包括它最早是在哪出现的，整个产业在全球目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程度，我们要和赵老师一一说一说了。刚才您也提到了啊，说它可以实现一颗卫星没有办法实现的事儿。那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卫星编队，那什么样类型和特点的卫星可以实现编队？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每天大家看新闻联播吧，基本上之前可能一年咱们国家可能发射一次卫星，但是现在咱们就可以基本看到每个月都可以看到不止一次，然后咱们国家都要发射卫星， 频率很高。 对，这是为什么？因为就是卫星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大到比如说我们的天气预报，然后是地震，然后海洋观测，然后哪怕然后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运到的北斗导航，这都是我们卫星去实现的一个功能。我们人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我们这个卫星，也就是说我们对卫星的需求也越来越不断的增加。我们需求增加了，然后我们卫星实现的功能其实也在不断的提升，实现功能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多，但是这就带来一个矛盾点，我们这个卫星功能增强了，我们以前可能单个卫星实现的功能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这个需求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就要进行这个卫星编队系统的一个研制。这个卫星编队系统呢，就可以刚才也提到了，可以像海豹突击队一样实现单个卫星不能实现的一个功能。编队中的每颗卫星呢，就可以相互协作、相互沟通，然后实现各种的一个航天任务。整个卫星编队就可以构成一个超大的一个虚拟卫星，或者叫卫星网络系统，然后实现不光是我们日常生活，还有国家种种需要。 就小到啊，服务于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大到国家的一些战略部署，卫星其实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可能以往技术条件的制约，让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颗卫星，而且曾经的发射频率还是很低的。但是现在这技术不一样了啊，我们经常能在新闻当中都能听到，哎呀，说这个哪哪哪又发射了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那而且现在我们说这个卫星的种类也很多，比如什么遥感卫星啊、气象卫星啊、导航卫星，还有包括服务于农业生产，包括刚才赵老师说的做这种灾难的这种预警啊，以及是救援啊等等。卫星的功能可以说是界限哈越来越广，这个范围也特别的宽。但是以往我们说一个人干活他累，对吧，而且效率也低，所以现在就希望能够协同，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个单位也好，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分工合作，这样的话合作才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所以我们才要进行卫星编队。但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卫星，哎，它不同的功能特点也不一样，搭载的这个载荷也不同，那怎么样实现编队？是像刚才我说的，哎，大家一起这一个组群我们就提前规划好，你们就是上去组队的一起发射，还是说哎，一颗一颗的都已经发好了，哎，突然觉得他们可以归堆儿啊，做一定什么样的功能配比，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是哪种模式现在主要采用的？ 这主持人这个话题问得好啊。首先主持人说到咱们一堆儿一起上去形成一个编队，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考虑的一个方式。 嗯， 我们直接就把这一堆卫星一起发上去，直接组成编队，实现了我们需要的功能。但是提到另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堆卫星其中某一颗有故障了，失效了，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再给它发上去一颗替补的卫星，然后把那个失效的卫星给它替换下来，我们重新形成这个编队。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可能一颗一颗给它发上去，就是实现这个功能。还有一种考虑，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卫星编队，我们在前期实现了某一个功能，哎，到了后期，我们想给这个卫星编队增加其他的功能，我们就可以通过再一次发射一些其他的卫星，和我们原来的编队进行一个。对我们原来卫星的编队进行一个补充，就可能实现更丰富的一个功能。 嗯， 这是我们现在都有考虑的一个想法，也在以前的项目中实践过。 哎呀，你看这个总之是非常的灵活的，然后就让我想到了这个足球比赛，比如说这场上的11个队员啊，其中可能有一个主力或者是这个前锋之类的受伤了，那这个时候教练会替补哈，换一个替补队员上，然后把这个主力队员换下来，这是一种情况。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可能某一颗卫星它失效。掉了啊，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发挥作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发一颗。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教练的战略意图发生改变了啊。我希望现在是以守为主，不攻了。那我这个时候就要加几个防守队员上去。我们的卫星编队也是，可能为了实现我们这种不同阶段的一些不同的目的和效果，我们会选择性的再去补发几颗啊这样的单个的卫星。但是赵老师也说，其实一开始这种宏观前期的考量是很重要的，我们会一堆儿发射几颗卫星，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上去组编队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农业也好，或者是服务于气象的啊，服务于导航的，那这样的不同类型或者以前不同功能的这个卫星，它是可以实现组队的吗？实现编队的吗？ 因为我们每一颗卫星可能不只是具有单一的功能，可能具有多种功能，然后就可以不同的组合进行编队， 嗯， 这个实现了不同的功能。 嗯，本身每一颗卫星上面的载荷就不一样，它的功能就不是单一的。那这种丰富的功能的卫星，然后再组成编队，这样的实现的效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不管是单颗卫星也好，还是说互联网卫星编队也好，那最终目的呢，都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这些年商业卫星的发展呢，也是从应用层面啊激发了很多的需求，那也实现了一些技术的突破。之前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采访过银河航天卫星资轨控负责人任家栋，他呢也谈到了说互联网产业和航天产业哈结合，那能焕发什么样的生机，也来听听任老师的录音。 我的感受呢是航天产业呢和互联网产业这两个是一个应该是当代都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他们之间的结合呢，从我感受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需要。 时代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来看航天的这个发展。那么从航天事业的发展呢，航天经过了我们6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技术。 嗯， 像我们前面看到的导航啊，还有这个深空探测啊，载人呢，中国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嗯， 那么正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同时呢它的技术呢也日益成熟，所以说现在呢它进入到了一个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关键期。那么再看我们的互联网呢，其实大家更熟悉一些，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个互联网。那么互联网呢，其实它从诞生之初呢，它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高速的这个发展状态，它迅速的成为了咱们21世纪的一个支柱产业。近年来呢，也慢慢的它也形成了一个互联网加的这么一个融合的发展模式。 嗯， 它互联网加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我们讲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大数据、人工智能。所以说呢，它在很多领域它都开花结果了。现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呢，它也迫切的需要一个新的融合点，需要新的这个突破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它也寻找到了航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吧，就是一方面我们讲航天产业它面临这个升级。升级它最主要的一个升级点呢，我们可以讲是从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从国家需求转化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需求，希望去改变或者是希望去提供一些跟我们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这些服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们人类的我们社会的需求，我们大众的需求实际上是一个是及时的，另外一个动态性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航天呢它也需要新的这个要素的注入。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互联网呢，它正好它具有这样的一个鲜艳的基因，它能够带来新的突破，所以说这两个的结合呢，可以说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吧，就越来越紧密的走在了一起。 哎，就是两大产业的联姻。我们说航天原来是高高在上哈，在天上，然后互联网呢是在地下哈，就跟我们距离更近。但是现在这个两个都需要找一个新的活力和焕发新的机遇，于是他们就拥抱在一起。 对， 然后产生了火花，然后并且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是， 嗯， 但是实际上你要说他们严格意义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这种结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条明线，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国外比较熟悉的 OneWeb、Starlink 这样的一些企业，那还有说比如国内的一批这个商业航天企业，像我像本人所在的这个银河航天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是一条明线，我们都能看到的一条发展。实际上来讲，它的结合呢，还有另一条暗线，从技术上还是文化来讲的融合，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融合呢，也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嗯。 所以说呢，其实他们的融合呢，可能一直都有，它的产业场景呢也很多，然后每个场景可能还不一样。那么比如说我们讲的导航还有气象这样的一些场景，是我们使用比较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是，我们说这个气象卫星然后导航卫星，其实它都是各司其职在为我们生活服务的。 对，然后它和互联网结合以后，我们出门都要用导航啊，然后看看天气预报啊等等，这些是实际上来讲是我们在切实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这些结合点。 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呢结合卫星编队这件事儿来说说这事儿最早呢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及现在产业都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运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了。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依然和航天事业的这个发展和科创是有关系的。那今儿说的这个卫星啊，不仅仅说的是单一卫星，而说的是一个组队的卫星，卫星编队。就在十月份的时候，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金紫荆卫星二号卫星。那这颗卫星呢，和四月份发射的两颗卫星一起构成了项目的第一编队。这里面呢就提到了编队这个概念。同时我们也看到，由南京理工大学自主研制的田园一号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丁遥53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也会与另一颗商业卫星开展编队飞行任务。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银河航天资轨控系统工程师赵小涛和我们一起呢分享一下关于卫星编队这件事儿。其实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理解，卫星编队呢其实就是把不同功能或者是作用的这个卫星给它组队啊，为的是能够实现啊服务于我们的不管是智慧城市建设呀，还是我们的农业生产啊，或者是这个交通导航啊等等各种各样更全面的一些需求和功能。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建设啊需求不断的发生变化，人们生活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那卫星可以承担的作用也越来越多，而且卫星编队能实现的效果哈也是越来越大。卫星编队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那目前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们请赵老师帮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好吗？ 至于卫星编队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应该是在1997年，德国的戴姆勒奔驰航空航天公司开发了一个探测器，成功的对和平号空间站进行了一次探测。然后这一次探测器的发射成功呢，就为航天器编队飞行奠定了基础。基本同时在98年，美国空间研究室也开展过一个计划叫 TechSat21。这个计划呢就是利用了低成本的小卫星组成了三维编队卫星星座。它执行了很多实验性的任务，也验证了一个卫星编队这一个设想。之后各个国家可能各个都看到了这个咱们卫星编队系统的一个优点嘛，比如低成本呀、性能高性能这样，都在大力的发展咱们这个卫星编队技术。就比如用于重力重建和气候实验的卫星编队呀，合成孔径雷达的卫星编队，然后还有比如多种对地观测载荷，比如是高分辨率多光谱相机，还有红外探测载荷联合对地观测的这种卫星编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呢，比较著名的就是一个天绘二号卫星编队。它是我国第一个近距离的编队卫星系统，也是国际上第二个微波干涉测绘卫星系统。这也是在去年也发射了我们这个第二组吧，这个也是我们国家里程碑一样的时间吧。 提到了一个近距离，是指这个卫星编队他们各自成员之间的距离比较近。 可以想象我们这个卫星在我们这个太空中可能每秒钟以7-8公里的速度在运行。然后我们这个卫星编队每颗卫星之间的距离还很近，就可见而知这个卫星编队的难度在哪里了。 呀，你看第一速度快，然后第二距离近，就跟我们在马路上跑，本身这个路很窄，然后你速度又很快，距离又很近，那对于你这个驾驶技术要求就很高了。 对吧，卫星也是这样。所以刚才赵老师说到，就是从全球范围来讲呢，9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样卫星编队的这个技术尝试啊，在美国。那我们国家呢，其实这些年在卫星编队方面啊也是有所布局和考量。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卫星编队，其实也提到了它的优点 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优点，我们在这也给大家具体说一说。你看，除了说协同作战它的这个功能能够更好更强之外，卫星编队它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因为我刚才听到您提到了一个低成本，哈哈，除了低成本之外，它的先进性怎么来体现？您帮我们说一说。 啊，就咱们还是从这个低成本说起吧，因为现在这个成本确实制约咱们这个各种技术发展的一个因素吧，不光是航天领域。 对，我们老说要降本增效， 对 吧？ 对 对 对， 嗯， 这个卫星编队它为什么可以低成本？就是说，我们卫星编队中每一颗卫星其实都不需要很大，而且它的卫星编队中每一颗卫星，它的就可以说80%、70%的部分都是一样的， 嗯， 或者说是相似的，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一个生产模式。为什么我们现在汽车会越来越便宜？因为我们汽车走上一个流水线。之前我们的卫星的生产可能都是一种小作坊式的手工生产，一旦我们这个卫星的生产也能批量化走上流水线，大家可想而知，它的成本也会降低很多。这首先就是我们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特点。卫星编队每一颗卫星的体量都很小很轻，发射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刚才主任提到一对一对，我们有一个学术的名词叫做一箭多星， 嗯， 用这种的方式进行发射，这也会减少很多的一个发射的一个成本。因为我们这个组成了卫星编队之后，用多颗卫星呢代替了这个单一卫星可能完成不了的一个功能吧， 嗯， 然后这也就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性能。而且我们还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卫星编队中某一颗卫星出现了故障，这也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或者是替代或者其他方法，我们还能保持这个卫星编队整体的一个功能，这是一个提高的一个卫星编队的一个可靠性。种种的这些个特点吧，都可以验证了我们这个卫星编队它的都有一定的优点吧。 你看，我给大家这个再梳理一下，比如说以往哈，我们这个想要建造一颗大卫星，然后能够实现很多的功能，你首先这个卫星的设计研发生产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它很难实现这种大批量的生产，然后发上去哈，这个送上太空的时候本身因为个头大哈，或者说是体量大，可能这本身的要求也会比较高，而且一旦上天之后，比如说某些功能坏了，我们这个维修或者是替换啊，这样的成本也相对很高。那么卫星编队呢，其实它的灵活性大致了解，首先它这每一颗小卫星呢，它都可以实现这种批量化的生产，它有70%-80%的这种相似性，而且个头呢很小，那个20%-30%的个性呢，是它可以实现不同功能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个头小可以通过我们现在一箭多星的技术啊，统一发上太空。而且呢，我们说到这种工业化生产，在现在这个民用卫星领域，其实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而且上天之后，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还可以有后补的一些办法啊，可以去着补一下，比如说我们再补发两颗等等。总之呢，这样的一个卫星编队的先进性以及它能够实现的功能，降本增效这块其实被很多企业关注。以往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星座计划，而且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新闻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过往哈，做卫星编队的时候，好像总离不开这样的一个词儿，就提到的是卫星星座编队和星座，它到底有没有相关性啊？会有什么样的异同？也帮我们在概念上做个梳理吧。 首先说相同点，相似或者说相关性吧。卫星编队和星座都是需要多颗卫星在太空中组成这个一个功能的一个实现方式。再说不同点吧。星座就像覆盖全球的一张网。但是卫星编队呢，就好像是飘过空中的一片云。卫星星座，就比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GPS 星座、北斗星座，它都是用好多好多的卫星，然后固定在太空中，然后把整个地球包裹起来，然后实现了一个它比如说比较常用的导航功能，然后我们这全球无死角都可以接受到它的服务，这是卫星星座实现的功能。但是卫星编队和它不同的呢，就是卫星编队我们每颗星之间的距离往往都比较近，而且每颗星之间都会有一个信息的一个交流，每颗星之间是协同工作的啊，这个就是和星座最大的一点不同吧。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卫星编队中每一颗卫星其实它互相都是有一个约束关系的啊，但是星座之间呢，每颗星它们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的紧密。 星座卫星只要保持在自己的位置，完成自己的功能就好了。我们卫星编队之间，我们每颗星之间需要进行一个协同工作。 嗯，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卫星编队要求实时能进行自主的管理，也可以实时接受我们地面的一个测控啊，然后管理这个功能。多颗星要实现成一个闭环的控制，主要就是这就是卫星编队和星座之间一个差别吧。 哎，你看本身的他们俩的相似性都是不是单一卫星，而是一群卫星，对吧？然后不同点呢，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非常明确了，这个星座卫星它其实就是一张网，基本上每颗星座它呢是固定在某一个不变的位置，然后完成它自己的工作，相对其他的卫星而言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编队不一样，您说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像一片云。我理解这个云它本身就是在运动的，编队当中的每个成员之间还要不停地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既要实现自己的移动，然后跟同伴保持距离，同时呢还要实现这样的一个信息交流以及自我管理，包括天地协同等等。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我们就不得不要提一提，要想实现卫星编队作业，那这背后依托的核心技术到底是什么？ 嗯，刚才主任提到核心技术，什么叫核心？也就是最最最关键的一点嘛。 嗯，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卫星编队，我们要实现这个构型，也就是大家互相之间，我这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能离得太远，大家之间还要构成一定的一个构型，也就说白了就是一定的形状。 就你这队伍不能散，对吧？ 对， 你要保持这个队形。 对，我们这个队形，我们这个队形。但是它在太空中它不是完全不受力的，它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卫星会有细微的差别，我们每颗星受到的力会有一点稍微的不同。 嗯， 经过长时间这个力的积累呢，我们这个队形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这个队形就会乱。为了保证这个构型，我们需要在空中这个长时间运行期间不停地对它的这个队形进行一个保持。 嗯， 这个如何进行这个保持，就是我们需要还有一个我们刚刚发射入轨，我们怎么形成这个队形，都是我们需要最最最核心重要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你看，首先这个队形上面你就得下好功夫，一个是上去以后先把队形得组好，另外在太空当中长期作业的时候，我们知道太空这个环境它本身有辐射，对吧？而且这个环境也比较复杂，那而且在这个运行过程当中还得让它时刻保持这个队形，这背后就有很大的难点了。 对的。 那这样的难点我们在技术突破上面是不是现在已经实现了啊？关于队形这方面的难点的克服，那这个队形它本身有没有标准？比如说人家迁徙的时候鸟类会有自己的队形，对吧？这一会儿一字一会儿人字，本身这个领头雁也会给这个整个队伍成员之间发射一些这样的信号。那我们卫星编队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是不是也有一颗是领头卫星，会不会有这样的主星配星？我再这么考虑哈，当然我是一个外行，我不知道赵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怎么解读这个队形。 首先从咱们这个队形来说肯定是有标准的。为了我们实现这个功能，实现我们假如说对地观测这个功能，我们需要搭载不同的载荷。这个载荷首先对我们这个卫星编队有约束，比如说我们两个相机同时拍地面，怎么拍可以把这个地面拍得更清楚，从什么角度，两个相机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拍可以拍得更清晰，这就对我们的这个编队构型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就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我们这个编队的队形肯定在设计之初就肯定会考虑好的，而且我们在执行任务长期执行任务这个期间，我们要保持这个构型，这就是我们一个构型的一个标准。 这个是从需求出发，您说到的是以对地观测功能为例，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拿这个拍照啊这么来讲，那我们在一开始发射的时候就要去提前设计好。那这个队形，比如说它在这个整个队形过程当中，我们的编队的上限和下限有吗？比如说几颗卫星就可以实现编队？ 现在比较成功的案例一般都是从两颗星起，两颗星之间彼此协作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能，因为这个卫星编队系统现在也是在一个验证阶段嘛，大家肯定都是从简单做起。 是，我们先上两个呢让它协同起来，然后可以一点点加啊，是不是三颗？ 对对对， 四颗，这样的话能够实现更多的一个功能。这是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队形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如果想实现一定的功能，我们会提前给它来设计队形，这是在发射之前就要去 去安排好的。那怎么样去维护这个队形呢？运行过程当中，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实现的这种信息交互，彼此之间的这种对话，以及队形的这个保持，这块上天之后我们在地面是不是还可以进行控制 啊？是的，这个也还得给主持人做一点补充吧。 嗯， 因为我们这个卫星编队，我们现在说可以两颗星做验证，但是肯定在未来肯定是在这个编队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卫星。 嗯， 如果我们每一颗卫星的这个工作都由地面来完成，这个工作量对人来说可是工作量也是越来越大。 我们总希望解放我们双手，解放人类，然后能够尽量的机器实现帮助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对这个卫星的测控啊，运行管理的一个模式，就是从地面管控逐渐向智能化的、自主化的，然后卫星去自己去完成这个工作。 嗯， 这也是我们一个努力方向。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您提到其实90年代的时候在全球范围，在美国那边就已经有成功的尝试了，包括我们国家也是在一两年在这个卫星编队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突破和尝试。那么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啊？ 说卫星编队方面科技创新的成果，我想分四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 啊，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卫星刚提到的自主，就是自主的高精度的自轨控啊，然后还有自主的运行管理，这都是一个卫星编队实现的一个基础。 嗯， 在这方面，现在我们不仅是在传统的理论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已经实际逐步已经应用到了工程实践之中。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星间的一个相对测量的技术。 嗯， 所谓相对测量，就是我们编队成员之间可以知道彼此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我们卫星一和卫星二之间的距离，在卫星二和我们卫星一相对的一个方位，这个我们在太空中都可以自主的一个得到这个信息。 嗯， 而且不光是那个我们基于 GPS 的一个相对导航的一个技术吧，还有一个相对视觉的相对导航技术，这两种技术我们在相对的测量的时候都已经达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一个精度。 嗯 嗯，第三点呢，就是一个星间的一个相对控制技术吧。相对控制技术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系统级的一个工程，这要从系统的顶层去规划整个的一个控制策略，然后再逐步分解到我们每一颗星如何去控制。 嗯 嗯，这个现在呢也在不停的进行一个理论的一个研究，也在不停的一个工程实际都已经实际在轨也进行一个验证。 嗯， 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微推进技术，比如电推进或者化学推进，现在在太空中已经都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精度了。 哎，你看这四个方面哈，都是目前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突破，技术层面的。我在这儿也突发奇想，我想问问赵老师，就是，在卫星的这个自轨控，然后我们的设计研发以及去这个验证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现在这个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卫星设计的人员，先要想到一个想法，想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哎，想要去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去设计和尝试，这是在地面上完成的事情。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考虑，哎，先去生产，然后呢发射，然后再去验证，真正去太空上验证，大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这么来走的？ 嗯，我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吧。 嗯， 首先现在大家都讲，不管是什么行业，都是从需求出发了。 没错， 每个卫星其实它也有一个用户嘛。比如说我们对地观测卫星，我们拍完了图肯定有用户去看这个图。 嗯， 用户首先提出我要看什么样的图，然后我们卫星研制方就会想，我们想要拍这样的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卫星， 怎么来实现、 嗯、我们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刚主任说到的自轨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什么样的轨，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输入或者设计的一个开始。通过设计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之后，我们就要真正的去研制或者说生产这样一个卫星。 嗯， 然后我们经过的不同的阶段的实验啊测试，保证这个卫星可靠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发射上天。 嗯， 发射上天刚上了天之后，我们需要在太空中，因为地面环境和太空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没错， 我们在地面也不可能完美的模仿这个太空的环境，首先我们要在太空中对这个卫星也进行一定的验证。 嗯， 看看我们所设计的在地面上设想的 在太空中是不是也能实现中实现我们这个设想。 嗯， 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测试或者是验证之后，我们这个认为我们这个所设计的卫星可以完美的满足我们这个用户对我们的需求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卫星常态化的进行一个任务模式的一个设置。 嗯， 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卫星自主的规划什么样的时间去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得到了一个产品之后，或者是得到一个拍的图传给地面，然后用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企业进行分析之后，就可以应用到我们广大的一个生产环节生产领域之中了。 哎呀，你看这个每一个环节哈都是环环紧扣的。那最开始的肯定是从市场需求出发，那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市场的验证当中啊，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客户的需求，服务于我们的生产生活的需求，这个中间要经历很多的流程。这也是我们的卫星设计研发制造，然后到去这个在轨的运行验证等等，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也说到了需求是从市场中来的，那现在卫星编队到底有哪些实际的应用场景啊？比如说哪些领域现在对于卫星编队的这个需求啊逐渐的在升高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市场的新的需求是不是在不断的涌现出来？ 就目前而言，卫星编队我们刚才提到它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一个系统吧。 嗯， 现在呢主要还处在一个理论研究还有一个在轨验证的一个阶段。但是也逐步的随着我们的验证不断的充分，理论技术然后不断的发展，我们这个卫星编队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嗯， 逐渐的能达到我们真正服务于市场的一个需要。 嗯， 逐渐的也就在真正的应用于我们市场中，现在卫星应用的一个主要的领域，主要是对地观测、深空探测，主要是还有包括一些局部的一个通信的这个功能。 嗯，看天看地，然后互相交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是一个新事物，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先进性在哪儿，知道它可以在哪些地方去服务于我们。那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去完善它、优化它啊，让它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刚才说到，其实里面的先进性表现在了卫星星与星之间的这种协同彼此之间要能够实现自主的这种交流。我在想在一些影片当中哈，我们在看这种飞行队表演的时候经常动拐动拐，我是动腰，是吧，就是飞行员之间啊要不停的这样的交流，那我们的团队协作也要不停的这样的交流。那么对于卫星对应的这样一个设备也好，这样的一个机器也好，那本身或者这样的一个载荷单元也好，它本身也要实现这样的信息交流。而且现在我们国家的商业卫星从2016年啊，国家的一些政策出台之后，其实有一个非常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在“十四五”规划当中，这个商业卫星被纳入了新基建啊，也让这个产业迎来了一个二次的腾飞。那么目前，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卫星编队虽然是一个新事物，那么它对于整个我们卫星产业而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它大致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体量？那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 就咱们刚才主任说到“十四五”商业卫星纳入新基建，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商业卫星也是一个迅猛发展的一个时机啊。商业卫星呢，它本身就具有一个低成本，然后研发速度快这一个特点啊。但是呢，因为发展的毕竟稍微刚刚开始吧， 嗯， 技术储备等等一些客观因素，它本身就特别适合于发展咱们这个小卫星编队这个一个系统， 嗯， 而且随着咱们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呀，观念的更新呀，然后这个卫星编队系统在卫星产业的比重肯定是会不断的增加，而且这个技术也肯定会不断的走向成熟， 嗯， 可以说在未来吧，自身而言， 个人的角度来讲， 从个人角度来讲， 嗯， 这个卫星编队肯定会在很多的一个应用领域逐渐的取代这个高成本的大卫星，就比如说这个对地观测这种领域吧。 这个商业航天公司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探索这块，赵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对于我们商业航天公司来说，在我们卫星编队方面肯定是有了很多的一个积极探索，就比如说我们银河，在通信载荷、核心单机、卫星平台的自主研发方面，还有低成本量产化方面，都进行了很多的一个努力和探索吧。公司在这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批产化然后流水线的一个厂房那个能力，现在我们在西安、成都还有北京都分别建立了我们一个工厂和流水线，创新的探索了从卫星设计